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自主统一与民主高黎联代成员八人，就本团体成员金惠英身患重病，经13天绝食一事，6月7号投入了无期狱中绝食斗争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《人类日报》报道，要求梁新球获释和朴槿惠下台的集会，6月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，由争取南朝鲜民主权利国际委员会主办。